表示多怀念。怀念总是轻微，怀念不太条件，他回忆成果靠近，从此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留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早上。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妈，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那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订阅号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 啊，大家好，又一次来到这里，大家好。 欢迎银飞啊。 反正每次李银飞来的时候都挺乐呵的啊，因为他来的时候叶鹏就不会来。 这迎来了他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一次。 我俩一块来太乱了，不可 能。对，你俩来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你直接接，然后我们就躲一边去。 我们就可以下班了，对吧？ 直接45分钟对口相声齐活了。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青年导演邵晨。邵晨你好。 大家好。 邵晨为什么挡着半张脸，显得脸会比较小，是吗？ 这么多，我最近胖了，你不说 啊？胖了吗？ 全场就这么跟 大家说。这个邵晨这两天这个肚子不太舒服啊，那个 这都说 啊，这个不要暴露这个个人隐私问题啊，咱不说了。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时段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唯独剧本，我们当年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冯小刚导演当年呢，可以说真正意义上开始称为贺岁片的《甲方乙方》。 哎， 那咱们上半时段呢，其实就借这个今天咱们要唯独的这个剧本啊，咱聊一聊。其实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看不到特别真正意义上我们当时所理解的那种贺岁片了。 你先给我们讲讲真正意义上你所理解的贺岁片是什么样。 最基本的那就是喜剧 啊， 过年吗，大家得乐吧， 不能太丧。 对啊，你或者是你这还特别惊悚的，或者特别剧情化的，或者大包括大场面大制作，在我们看来可能都不是，它只是在贺岁档而已。那邵晨导演，关于我们现在这个贺岁片这个市场和这个发展等等的，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我知道是贺岁片这种形式最早是发源于香港，就是最早周星驰也拍过一些。最早所谓贺岁片的定义是在贺岁档上映的喜剧，但是最后要扣上拜年这个主题。 哦， 拜年 成新旧， 类似。对，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 是最典型的。 嗯， 然后后来大陆就像冯小刚导演冯小刚老师一批类似的这些作品，就是加入了很多北京人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就变成大陆我们最常见的那种贺岁喜剧。但是在97年跟加入 WTO 之后，随着电影市场化的那个发展特别快，导致现在这种以喜剧跟拜年贺岁为主题的片子越来越少 啊。 对， 当时我记得还说八星报喜、恭喜发财等等，那是很早很早。 八星报喜，那2002年， 有一个恭喜发财是我谭咏麟演的 啊，那可 能老早，那特别早。 我 八几年，那个时候特别 他眼 没有我们啊， 对我还不知道， 我这个不暴露年龄，只不过是带报的阅片量比较大而已 啊。对， 大家如果在能回忆起自己当年看这个贺岁片啊，对哪一部这个记忆比较深刻啊，有什么这个能回忆回忆，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呢？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啊，活力982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聊一下啊。那林飞，你印象中？或者说你比较喜欢 的 贺岁片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能现在能一下冲进脑海的是哪 部？就那几个这句式一样的，就片名的句式一样， 四个字的，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都是一个 A B C 或者是 ABCB 那么一个组合的， 说的都是冯小刚导演的组合 啊，对，大腕后边什么都是这些的， 演员几乎都没变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就觉得在那个时候，你过年啊、元旦啊等等的，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你看这种喜剧电影也没什么压力，挺开心的。 对， 那个时候主要是好像电影市场没有那么火， 片子也少、啊。 对对对，一年可能就盼着看这么一个电影，现在是每年就。 大概现在一年大概去年670多部吧，反正一年600多部，你想想平均 啊，600多部电影呢， 一年600多部， 你说拍了的还是 包括引进， 这是全包括引进、哦、就是这我们在院线上播的，一年600多部， 哇、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两部，哎，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两部。 对，所以通过电影捞钱现在越来越难了哈。 净说大实话， 老看那个贼吃肉的，就是那几部，老说那爆火那几部、啊， 没看贼吃肉的， 还有那600多部不赚钱的呢。 哎，真是这么一想，我去年我就能回忆起十几部来，这600多部怎么就过去了？ 就是 炮灰嘛。 还有很多院线一日游嘛，上来以后就小院线两天下去了。 对， 就是 对， 他第一天呢，这个因为影院他也要盈利嘛，他第一天看这个票房和上座率不够，排片量第二天马上就下来啊，第二天还不行，直接撤掉了，你根本就不给你这半个月二十天的档期。 对， 所以说当时我们看很多片子能放到这个甚至一个月 啊，要放一月， 捉妖记好像放了一个月 啊，摔跤吧爸爸快一个月， 也快一个月了吧。 对， 当时斯皮尔伯格的战马放了一个来月， 老早了 啊！就是变形金刚，前几部的时候，当时也达到这个数了。 这部没快了，估计快了。 这部快了是吗？ 对， 我还没看， 口碑不是那么好啊。 你也不可以不要看了，可以不要看了， 对，可以不要看了。 不能这么说，我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这个电影呢，我就没指望着大家说什么情节。 你说情怀？ 对，你看我从小时候那根本买不起，你知道吗？变形金刚那种玩具你买不起，当时有动画片嘛， 是。 然后我们就开始买嘛，王哥没赶上玩吧？ 就赶上了，小姑娘可能也不会玩这玩意儿。 对，你们买点什么这个？ 就虽然我现在打扮成这样，但我还是个小姑娘。对对对，就不大会玩这个玩意儿。 你们的主要消费在芭比娃娃那儿。然后呢，还比我们那个玩具贵得多。 对，那更贵。 对 对, 对。 后续烧钱能力赶上一辆车了。 对对对，要换衣服嘛？ 啊， 换衣服， 换衣服嘛？ 换房子。 对， 换房子。 换男朋友，男朋友还要换衣服。对。 哎呦。 哎呦。 刚才我们在导播间直播之前。林云飞顺口呢，就给我们来了一段当年他记得特深的大腕那段 啊，是 没有没有，那个也不是很深， 来一段，来一小段，来一小段， 实在是有点想不起来， 是李成儒老师那段吧，随便说哪算哪，对错对错无所谓， 能说能撞的都给他撞进去 啊，来没关系， 实在是想不起来那段具体怎么说了， 差点没关系 啊， 差点没关系， 差一点吧， 还得查词是吗？ 对，咱是不是最好查一下，本着对， 这样你先查着词儿，你先查着词儿 啊。 其实说大腕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悲哀的感觉， 怎么了？怎么就悲哀了呢？ 觉得 说的是这个， 觉得关之琳姐姐老了，当时 哎呦，说一定 来， 一定得啊，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那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也光了，卫星啊能接的都给他接上，楼顶花园，楼里有游泳池，门口站一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是这句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建一贵族学校，教孩用哈佛的啊，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后诊就一个字贵，看感冒都得万八千的啊！你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你要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房子一平米得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也得2000美金。 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你别嫌贵还不打折啊！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多掏2000，知道什么叫成功人士吗？成功人士就买什么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都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我听到你。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三个感受 啊， 就你问那个就是其中一个感受，问吧。 啊，那时候说$4000 还不打折，太贵了。 4000才多少钱？现在才不到3万块钱， 不到3万块 啊！这现在房价，北京大兴都7万多了，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我们的伦敦口音的管家呢？ 连 help you sir， 我这都好早超过了，都翻了一个$4000， 对呀、 啊，他怎么不给我配这个一口地道的这个 伦敦腔啊？ help you sir， 刚才这个伦敦腔，这个到林飞这就是标准的，是咱们西城腔，西城腔， 这是我们说 Peter， 难以感受。我觉得当年李成儒老师要是按你这速度下来，这片子这段过不了，但肯定真的舌头跟不上你这利落。 不，他一次 这电影半个小时就演完了。 他节奏控制特别好、 当时就这一个人啊，拿一个那个变焦头推上去，脸有点变形那种状态。然后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边溜达边说， 对， 自己一人试两角在那儿，还说的特开心，自己还有旁边自己给自己配合上那段节，因为他长啊， 对， 而且这一段在电影里面这么一段过去就是特别长的一个时间段了、按理说就他自己把这个节奏控制 就跟长镜头似的哈， 真的这个节奏控制特别好。 本来那个就是为了打断气氛，打断节奏的一个长镜头 啊， 所以他就故意把它放慢了。 前面整个就是看从精神病院摇过来的时候， 对， 什么什么投 打乒乓球， 打乒乓球，投一网站啊，一年之后我帮你赚1亿，加的时候卖了，怎么地，这个当时看大腕的时候， 不，现在看来那些话都实现了。 像这个 扎心了，老铁。 关于这个房子$4000，这个是不仅实现了，我们这是大大的实现， 超额完成任务。 家庭卖了，也有多少人在干这件事情？ 对， 真是啊。其实我们当时看这个贺岁片这种开心啊，咱们像今天说这个甲方乙方，当时我记得我是军训的时候看的，军训的时候特别苦。 初中还有军训呢？ 是什么时候军训？ 没那么老，大学了，大学了 当时那个军训很枯燥啊，也很苦啊。当时把我们这个来到那个大操场上啊，操场特别大，一圈600多米，然后我们大家都坐在那儿，然后支一个大屏，就是拉布的那种，电影幕布的那种，让大家看。你就是在那特枯燥的那个小一个月那军训里面看，这得多开心、 那得 真的，而且从那以后就是。冯小刚导演类似于这样的片子，可能大家都习惯性的到点去等着了 啊， 就那种贺岁的感觉不就出来了吗？ 像春晚呀， 差不多吧，可能比盼春晚更，因为春晚你他肯定来，冯小刚导演不一定拍。 本子确实好，后来就慢慢就不行了，喜剧也来难了。 其实当时 不走生活了， 对，他也怎么说呢？也不是你看不走生活，后期的几部大制作啊，就是也非常成功，但是你就那个时候他很市井化， 是， 就是他那个 接地气儿， 他那个词台词的那种设计，那种编剧就完全走的像以前那个《我爱我家》出的那路子， 对， 这你就特开心。我就像李云飞记得那几段什么没完没了啊，不见不散呢、那不见不哎，是没完没了吧？当时葛优在那个病房看他姐姐，最后说春天来了那一段，我眼泪都快下来了，也是他大段大段的独白， 走心了， 真特别好，因为大家认为他特别贪钱嘛。当时他和这个吴倩莲吧， 是 啊，他觉得特别贪钱，你这人就唯利是图，就钻钱眼里去了。 吴倩莲讲没完没了 啊，对，然后那个结果他说带他去医院看，他说没钱我就没姐姐了，他姐姐从小把他带大的，然后他姐姐最后植物人在那里，然后就是最后哎给这个一滴眼泪，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 温情的画面。 贺岁片到这儿我觉得就够了，但现在呢大家都是贺岁档啊，这个在这个档期上映的呢都可以归为这个贺岁片的一个范畴， 是 这个时候大家喜欢不喜欢的就各取所需了，种类也比较多，不像当时我们可能就等着盼着那么一部两部都是喜剧类型的， 现在贺岁档主要还是喜剧为主。 对，大过年的就苦大仇深的吧，你说本来一般逛街都是带 着、所以我觉得特奇怪，他前两年上了一部赵本山老师那电影叫过年了吧，对吧、这叫三个字，过年了，过年好啊，对，过年好，最后也是有这一个集体拜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对对， 包括前面讲的故事明明是过年了，但为什么让我觉得好丧啊，你看完了好难受啊， 有点超热， 对，这个现在 本来就写两 实在是你看完了好难受、 现在一些喜剧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咱们不点名道姓说谁，就有一些喜剧现在属于愣格子人， 脑脚心啊， 对，他就像就你看，如果 你说是谁吧没关系、 比如说李云飞和叶鹏、 说我的吧， 他们在台上突然间哎就格子了，那肯定很尴尬，下不来了， 对，我自己就觉得尴尬了，对， 电影不管你，反正你台球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区别还是很大。那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给大家推荐完这个网剧和网大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一段甲方乙方，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当年这个劲头给拎起来啊。 好的， 休息一下。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会在花椒直播啊，您只要找到这个活力982， 对， 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部网剧和网大啊。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网剧是《花间啼狐方大厨》，这个是我们已经介绍过几次的这么一个片子了啊。《 花间啼狐方大厨二》第二季， 它的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414万，那也是只讲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个情节了，就厨艺满天下的孤女方一勺，一听这个名字就挺像这个厨子的啊。自小孤苦无依，有一手好厨艺，替人烧菜却遭到了暗算，不得不嫁给这个知府家的这个恶霸少爷沈勇，这个生性乐观、汤圆脸、大眼睛、挺耐看的这个方一勺啊，对诗词歌赋是肯定一窍不通啊。但是厨子嘛，那生气起来，哪怕是一根擀面杖也能捂得虎虎生风。他厨艺精湛，略懂武艺嘛。被骗入了沈家之后，还挺得这个公公婆婆喜爱的，一物降一物啊。这沈勇还不情不愿的呢娶这方一勺，但是渐渐的喜欢上这个不懂诗书却能陪自己喝酒啊、打架呀、划拳啊这个冒牌的才女。何况这个小丫头还固执的认为沈勇是个好人，估计沈勇也没遇到过这么认为自己的人。慢慢的上演了一出华丽的驯夫计，最后在方一勺的陪伴之下，沈勇终有所成，展开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部为大家推荐叫做《怦然心痛》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67万。刚刚毕业的呆萌这个小伙子啊，怀揣着梦想来到大都市打拼。他呀是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策划，和他的好朋友比特利住在比特利年轻貌美的姑姑家程喵喵的家里啊。夜场老司机比特利啊，网红女主播程喵喵都有各自精彩的生活。这怦然啊，他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在这个城市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生活终究是残酷的，情感、家庭、工作和生活频频拉响警报，被逼婚、被同事调戏、被老板戏弄。面对这些失败与挫折啊，怦然呢不但没有灰心，反而从中领悟到了一些生存的真谛。他就像蟑螂一样继续在这座城市啊不服输的奋斗着、奔跑着、成长着、奔跑着，反正像你 练出来了，就是 反正像你像我也像他吧哈。这部剧呢也不同于时下网剧市场流行的那种游离在普通人生活之外的浮夸风啊，更多的呢是关注城市的痛感，将视角定格在陈敬德饰演的怦然这位空巢青年身上， 扎心 网剧就是因为心疼青年人， 相信可能能引起很多现在在北京努力打拼的年轻人的一些啊共鸣啊。那咱们再介绍第三部，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看起来青春过得好快啊！ 咕喳喳， 确实是，那该剧主要是讲述了帅气的假小子杨毅要做学校最差的这个问题生，不幸的发现啊，自己在问题少女面前你就是个小儿科了。这个问题少女天团从最初与女主 角的这个竞争角逐，到后来惺惺相惜，上演了一出出这个小故事。而这个荣熙所饰演的于梦露就是这个问题少女天团中的一员，问题学生啊，排行榜第二名。那天生白富美的她呢，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成长，但是由于家庭环境问题呢，十分早熟，更加向往这个成人世界的生活，在外人面前尽显那种女王的气质。但只有了解她的人才知道，这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那过早的向往成人世界，只是想让自己尽快的变成熟，这样就不会害怕被伤害了。那谈到这次拍摄经历呢，荣熙也表示非常难忘，这个角色对她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拍摄结束之后，更是带给自己一些关于青春的思考 啊。是这样哈，三部网剧已经为大家推荐完毕了，喜欢的话请贡献您的点击量。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榜单。首先来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我的同桌是学霸》。 哎， 生活多痛苦，上学的时候多受虐。 天哪，跟同桌跟学霸做同桌，那简直是最幸福的事儿，好吗？ 啊、 播放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115万啊、 嗯！ 我的同桌是学霸呢，讲述了蒋蕊泽饰演的徐小飞和张小林饰演的张扬相约10年的青春和爱情。父亲入狱又被母亲抛弃的高中生张扬，性格叛逆，一心以混为理想。他打架、抽烟、欺负同学，却遇到了敢与他反抗却又关心他的同桌徐小飞。因为生活的困顿啊，张扬不肯听校长和老师的规劝，小小年纪总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心地善良、课业优秀的徐小飞直言不讳的责备规劝，在他受到惩罚被所有人边缘化以后，以至于恶念萌动想杀人的时候、还是徐小飞舍命相劝，最终呢彻底感化了张扬。而辍学之后啊，还是辍学了啊，辍学之后的张扬啊，踏踏实实从搬砖的建筑小工做起，最后成立了建筑公司。多年 多少砖呢 啊，当然，所以说嘛哈，多年以后和当年的同桌徐小飞再次相遇，那份初恋依旧在心中未变。他用自己的优秀啊，为当年的救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用自己的长情也为初恋谱写了美好的结局。 嗯，看这个就是这个好学生的女生和坏学生的那个男生啊，在学校之间有这种好像真这还挺 永远 见的啊。你像那个当年那个那一年啊，柯震东他们演的那个还是挺火的。 那一年啊，不对，唱好了啊，不对， 那一年 啊，音乐拉下来，不给你们捣乱。来，你说你那更远。你想的大大滴答雨，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像暴雨。没人接， 不会唱啊！ 我们介绍第二部， 第二部啊 ，LGD 超神归来，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是67万。 哎，我问问你，在你念这篇稿子之前，知道什么叫 LGD 吗？ 知道啊，就电竞嘛。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啊， 我做过专门这个关于电竞的节目。 啊、是吗？ 对，还请来咱们中国电竞第一人 啊，你快来介绍。 谁 啊？就是他第一个从业者。近几年电竞行业崛起，现在很多关于这个电竞题材的电影啊，也是纷至沓来。那最近呢，由 LOL 这个知名的战队改编的电影 LGD 超神归来日前上线，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如何与电竞结缘并且夺得冠军的故事。这个电影很有意思的是采用了倒叙的模式，先说他们杀进了决赛，与最强的战队 XKJ 啊这个最终面对面，结果呢当然是他们这个 LGD 拿到冠军了嘛。不过对上这个结果和桥段啊，表示大家看得太尴尬了啊，难道你这个拿冠军要这么歪到这种程度吗？啊，拿下世界冠军只能靠想象。那电影看完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电竞水平在世界上来比还不是特别特别强大，你比如荷兰啊、韩国啊，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那天我做完节目之后知道，原来电竞选手的生命周期有多短，16岁到24岁。 哦， 24岁已经是老队员了，他只有6年的生命力，一般到22岁就退役了。 要再老一点的， 手眼配合、反应速度一切跟不上。 哦，那他干嘛去呢？ 那有的是继续从事这个游戏的研发，就比如说你 可以去教书啦，因为现在有些学校已经开设这样的专业啦。 你比如说你研发一个游戏，得有一些高手来给你试错，寻找你里面的问题来帮你玩啊。这个他们也有但是 可以写论文啦， 但是还是比较窄的一个出路啊。这个我建议大家不要以为尤其爱玩游戏的朋友。们不要以为自己这个玩游戏在电竞上就一定能玩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那好吧， 你为什么要泼冷水？ 必须得泼冷水啊！必须得泼冷水。那我觉得咱们今天啊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咱们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家的这个。 这么着急啊？ 啊、哦，我都迫不及待了，真的迫不及待。那请这个少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一段，来把这个我们这个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啊今天咱们来的是甲方乙方里边李琦演的那一段， 嗯， 现在对对对，甲方乙方是大家可能都熟悉啊，就是说一群人开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叫好梦一日游，专门是帮别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 这个梦想只能实现一天啊。于是人们离奇古怪的愿望就接踵而至，似乎人人都想给自己现有的生活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嗯、于是富贵的想尝试贫穷，明星想体验平凡生活。今天我们要演的就是其中李琦饰演胖厨师，是个藏不住话的人，特别想过一把守口如瓶的瘾的、这么一段的故事。 那咱分分角色。 好啊， 这个咱们你因为不能白来，我别把那个 姓李的，我来李琦。 对，你把这个分量大的单走啊啊。那剩下这个，因为这五个角色嘛，但是这个刘备所饰演的这个北燕话语量和这个钱康比较少。 嗯， 我们这个装猫像猫，装狗像狗，善于一人分饰多角的王哥老师 啊，给了我呀？ 怎么样？ 那个、 一男一女很适合你。 这行吧，因为我确实没看过啊，就是演一两个角色要有不同的性格差异。我没看过，那年我才多大呀？真是。 那年他好像8岁。 等后来，对，就是等有那样机会可以重新翻以前的随便电影随便看的时候，就已经想不起来要看这部电影了， 已经被淹掉了啊，就是整个淹没到我们大量的这个电影。 现在的电影一年600多部嘛，对不对？ 真的，你现在要打开一些下载电影的网站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新刷好几百部， 真是这样。 那还剩下姚远和这个梁子。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过场的一些那个解说，过场解说肯定是邵晨导演来责无旁贷。 备车 啊，那别遮，那不然梁方， 好， 您来什么？ 好，聊了吧？ 那哎呦，葛优老师这个太难了，我们试一试，努力试一把啊！因为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电影了啊，压力挺大。那还是听邵晨导演3、2、1，咱们就从姚远这块开始。 好嘞，来，全世界安静，准备3、2、1，走！ 来，进来请进。 咱们这是好梦一日游吧？ 对，是，来坐一说啊。 行，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儿接待吗？ 我们这儿不搞3、6、9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于奉送的。 哦，你们那个先总回归20年，这事知道吗？ 知道了。 FM982今晚有戏，单日收听1亿，你知道？ 这也知道了。 还美金又涨了1个点，这知道吗？ 这个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您说您的梦想。 啊，就我这人就是嘴快，哎，存不住话，谁有什么事儿吧都不敢告诉我。可是我这什么都好打听。 哦，那我猜您呢？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你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守口如瓶 啊。对，这儿没外人吧？ 没有。 你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是我呢怎么都不说，哎，我得让这句话烂在肚子里头 啊。打死我也不说。 对，打死我也不说。 成，那您把电话号码留下吧，回去等信 儿。哎，别去，我这肚子里啊一句话没存住啊，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存进去。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 打死我也不说。 啊，就这句啊。 哎，跟谁也别说啊，烂在肚子里。 哎，那什么，这今儿天气不错哈。 还干嘛呢？你们俩鬼鬼祟祟说什么呢？ 打死我也不说。 过了一段时间，姚远和胖厨师李琦换上清朝的服装，坐在桌边。姚远给李琦介绍后续的安排。 别玩了。 哎，这是真的吗？ 这屋里 啊， 没一样是真的。我们呢是这么给您安排的啊，先把你从这儿抓走，然后连夜审讯逼供，严刑拷打。 然后我是坚决不照，把自首书撕得粉碎，然后向你们脸上啐一口带血的唾沫 啊！啊，可以。于是我们恼羞成怒，把你绑赴刑场。刑场呢，设在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 啊。 那你是想烧死还是砍头啊？ 烧死砍头都要。哎，咱们对，嘿，先砍再烧。哎，我就义的时候有乡亲们和大狼狗吗？ 有，我们都做了周密的布置。 哦， 有不下200的乡亲哭着说你死得冤，哭出声了呢，多给一袋化肥。另外呢，待会儿你被捕的时候啊，别忘了把这花盆扔下去。 干嘛呀？ 给同伙发暗号啊！这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哟西，开始吧，等什么？明儿中午还得给外宾做饭呢。 来， 哎，您看这儿， 这时候北燕京剧扮相于青纱后边，在那儿跳舞。 你这是要给我使美人计呀、 啊？留神啊，他套你话。 该干嘛干嘛去。我挡的就是美人计。这屋就咱俩，出了牛，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我美吗？ 美美美。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喜欢，你别缠我了。 这时候屋子外边，姚远从屋子里边出来，和钱康、梁子一起抽烟。哎，你到底跟这胖子说了句什么话？ 你们呢？问不出来。 房间内， 胖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能。 那姚先生跟您说什么了？说吧。 打死我也不说。 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等着上刑场吧，胖子。 这时候，钱康、梁子冲进屋内，拿刀架在胖厨师的脖子上。梁子拿小物封住了胖厨师的嘴。小子，嘴不严，嘴严是吧？有你哭的时候。 别跟他废话，通知姚远，大刑伺候。 他边喝口， 跳楼！你 边把花盆扔到楼下。 你跳楼！你。 你干什么去？ 我不跳了，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 对了， 废话。 这时候楼下传来北燕的喊声：“ 姚远，姚远，姚远，姚远，花盆到他脑袋上了，姚远。” 我这不是故意的。 废话，是故意你也扔不了这么准。 快，快去救列宁，胡哈列是叛徒。 北燕呢？赶紧你带他去医院。梁子，你跟我。接着审他，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要费我出。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这时候转场，大家把这个胖厨师拉到了布满刑具的房间，梁子拿烧红烙铁烙在了一块肉上。 我闻着是内蒙的羊吧？ 待会儿我就烫人。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 钱康制作辣椒水。五袋辣椒面够辣了吧？ 我尝尝，我尝尝。姚先生就没跟你们说我是一川菜厨子吗？ 我再给你加几袋。 老钱，我听说这涨水的鞭子啊，一下下去准劈开肉绽。 还有这辣椒粉，你们不会真收拾我吧？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撒姚远一样，一切都得按真的来。 来，给他绑上。 不是，我刚才已经招了吧？我招了。 招什么招？ 打死我也不说。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胖厨师吓得晕了过去。哎，老钱，他根本就已经吓晕了。这时候，梁子和钱康抬着一桶凉水浇在胖厨师的头上。 饶命！我说，我知道的，我全都告诉你们。我做菜，我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我就使劲放酱油。我打鸡蛋绝对不沾边。我到我们饭馆去吃饭，见碗的留神，十周也八桌计划着。 不要避重就轻。 我就是一厨子，你们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碗提吃花丘比一，这事儿我今天才知道的。我是 昨天姚远跟你说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你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打死我也不说。 嘴还真硬啊你！ 哎，慢着，我明白了。昨天那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他就是 打死我也不说， 对嘛？ 哎，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后半段因为没有我的词儿，我就闭眼听 啊， 我就 你已经被花盆砸倒了吗？ 不是，我觉得就我把李云飞就听胖了，真的，就是你看李行老师是另外一派啊， 对， 就他这个身材啊，包括他的那个劲头和他那个风格是另外一派，但是呢，就这个台词，后来我就闭眼听李云飞讲，哎，厨子，打死我也不说辣椒水，川菜厨子，越听越胖， 聪明人剧本好啊。 真的，你看 演绎的非常栩栩如生，很到位呀。 其实你说，现在我们老说很多剧，脑洞大开。其实你看以前他这也不是特别离谱，跟现在比起来没有那么离谱。但这个脑洞和那个台词 不小了， 也非常棒啊。 是。 他你看他当时最早的是这个应该是王朔的《玩主》，后来拍过《三 T 公司》，当时还有张国立什么老张老师一起大家一起拍，梁天儿好像都在。 然后后来改成这么一个甲方乙方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剧本，挺接地气的。 是是是， 就是不像现在这脑洞大开，有些时候感觉好像真是个动漫， 感觉像是小学生的科幻作文。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嘛。 嗯， 这个情理之中合逻辑才是最重要的， 对， 观众会不信。 对对对对。 先生，你像林飞一直从事这个舞台表演啊， 对， 而且我们说白了，我们是给大家带来欢乐，走相声是这么一个让大家开心的 这个功能，对， 得喜欢，得喜欢，得乐呵。 对， 那像这种喜剧电影 啊， 你觉得跟你们这舞台表演区别都在哪儿呢？ 哎呦，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虽然说其实喜剧电影从相声当中借鉴了很多包袱和手法，那个你们让子弹飞啊等等很多里边都借鉴了相声的结构和包袱，但是相声演员最大的毛病在于动起来就不会说话，说起来就不会动换 啊。他就是这个舞台是练成这样的。 对，还是隔行如隔山。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因为没有尝试过在镜头前面的喜剧，我觉得可能舞台上要比镜头上我们要夸张。 是 镜头稍微有一点就放大了，所以你就看到这好多说相声说特别好的相声演员一演戏就过，就卡。 对 对对， 我们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合作过一些片子， 对， 确实就是他是有特别比戏剧舞台还要稍微夸张一点东西在 啊， 给他收，现场 得收， 对，不然不太自然。 对， 有些时候是我给我们感觉啊，就是相声演员在这方舞台啊，你这是面对着下面这个成百上千的观众， 对， 你就这么一方舞台，有人离你很远，有人离你很近， 你就必须动作得大，表情得夸张， 对，你得把这个更大一 点，对， 一 到镜头前嘛，你这表情可就假了。 我一直有一次啊，就是我和于浩啊曾经在我们台，那时候王哥还没入台呢， 我们俩说相声 、太难了，你知道吗？真的太难了，就是本来准备的好好的，一上去之后一紧张， 东北相声 光想这词儿啊，怕把词儿忘了呀，然后就乱套了，语速明显变快本来10分钟完成的相声，那天9分钟 啊，你差1分钟 啊，就一共才10分钟的，这个就是 不错了。我们有一个演员紧张的时候16分钟的，7分钟就下来了。 我去， 哎呦，哎呀， 大毛病，一句词儿没少，7分钟就下来了。 这个我真的，你 节奏就乱了嘛。 到那个舞台上，你看我们面对话筒啊，或者面对什么，已经习惯了，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在舞台上，就像你所说那个，要夸张一点，过一点那个度，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难找。像你们在下面练的时候，会能体会到在舞，你区别大吗？ 其实我们现在也愿意摆脱一些舞台范儿，就是能老一辈的相声演员，他在台上会有那么一种就所谓舞台范儿。现在我们。可能年轻人更愿意摘范儿，更愿意能够跟观众近一些， 因为现在传播手段可能也更多的通过音视频化往外传播。 对对对对， 如果还是一种纯舞台的表演形式，在现场那种感觉，如果我变成现在这种视频状态了，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呢？ 会，你想不？你比如现在我们也，比如剧场说的时候，然后经常网络呀或者视频呐这种直播的， 对， 所以你就得兼顾一下。好在 这也挺难的。 对对对，好在。 哪天我们拉着王哥说相声就可以。 什么？真的吗？ 真的，你知道我们就是女相声演员多难找啊？ 就是的， 太可怕了。前两天那个谁田雨来的时候要拉我去演戏，因为来了要拉我去演相声。 过两天我们找 就是不适合干主持人是吗？ 万能的万能 的，万一我们来一个舞蹈演员或者导演，还 得 要拉你去跳舞？ 得，那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吗？ 这个田雨答应你了。行，我记得 不是是王哥没答应他。 哎呦，大牌王大牌啊， 完全理解。 是那必须的，你现在必须得耍大腕，要不然真成腕来不让耍了是吧？ 对对， 就跟你说，真傲了。你看一开始这种性格，大家觉得你看人一直就这样， 就这样， 没有因为自己功成名就而有所变化。 是怎么着？用鼻孔看人是吧？这样， 你这冒汁看人， 你要干什么？ 今天挺欢乐的，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个甲方乙方这样一个本子，大家开开心心。但是这种以节奏和台词来解决电影大部分问题的一个电影，挺难的。 是的， 唯独起来特别难，这个节奏非常非常难把握。那也感谢今天各位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次感谢邵晨、李云飞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和我们唯独剧本，一起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贺岁片啊，关于喜剧电影啊，我们很多很多的话题，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见， 拜拜。